高考语文科目的考试在结束之后呢，作文题立即引发了广泛的热议，也成为了热门的话题。议论文说纽带和记叙文共和国我为你拍照二选一，这两道作文题呢尤为突出国家情怀、文化传承和民族自信主旋律。而据称今年如此恢宏的作文题更是让不少的考生颇感意外。共享单车的热潮呢持续了很久，但是最近却出现了土豪金版的单车，不少朋友圈被刷屏的年轻人呢都是专程前往去尝一尝鲜。根据了解，土豪金版的共享单车依然使用了手机扫码解锁，而且车架上呢还有手机支架和充电线，支持给手机充电的功能。除此之外，这一款单车还具有智能升降座椅的功能，在 APP 上输入自己的身高，开锁之后即可自行调节座椅。根据介绍，目前这种单车呢已经在全国多个城市进行投放，而专家也称做好服务的方面方能越骑越远。根据澳洲网的报道，今年苹果公司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，墨尔本的一个10岁的孩子尤马成为了最年轻的参与者。据悉，尤马在6岁的时候呢决定学习编程，因为他觉得家庭作业的挑战不够大，所以才上了5年级的尤马就已经开发出了5个手机 APP。防身人民广播电台，